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雾转多云，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早晨的能见度比较差，出行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白天的天气闷热，如果外出的话，请您注意防暑降温，近期不要前往山区去旅游活动。未来两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崇文门内和崇文门外两条大街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幸福大街、南花市大街、祈年大街、台阶厂大街、正义路、草场三条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路段。东二环的光明桥北侧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机场高速五元桥北侧进京方向接报有事故，请后车小心。西三环的新兴桥南侧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绕行。在西北四环的远大桥到海淀桥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好，这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呢，大家一直是关注降雨的情况啊，我们也能够在各个角落呢感受到雨水无情人有情。 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有些地方水也比较大啊。 不过从今天开始呢，这个雨差不多也就该歇菜了啊， 闷热来了。 对，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桑拿天儿， 等着出汗了 入伏了嘛，也该是这个桑拿天了啊， 也该出点汗了。 说的这两天下雨啊，这个密云水库呢水位又是上升了，创了历史新高，突破了22亿立方米的大关啊， 是好事儿啊。 对，尽管说这个水库的水呢它又满了，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水满了我们就有资源、有条件、有资格可以浪费水了。 况且这个库容啊还没满，差多了啊。 所以该节约用水还是得节约用水，因为毕竟啊夏季还是用水的高峰啊。另外呢，我们 们也提示大家，因为到了暑期嘛，很多朋友呢会有这个出游的一些计划。 哎， 那么如果打算去北京周边的话呀，因为降水的原因呢，目前全市性的有很多景区呢都是关闭的， 对， 差不多有180家左右。 对， 所以大家如果打算去郊区旅游的话，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信息，看那开没开，有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的话呢，稍微绷绷，过了这阵儿咱们再去啊。 是，嗯。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热心的帮友伸出友情的手，支援的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说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条反馈的信息， 嗯， 也是我们一位特别热情的帮友，他说呢，我昨天啊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呢发了信息，留了我的电话，但是呢播完之后呢，有一位听众呢不是跟我这个对接的需求，而是一位老奶奶，他给我打电话，他问我呀，怎么能够和你们帮帮团联系？ 是啊， 怎么关注你们那公众号？他不会。 哦， 哎，这位热心的听众呢，就一步一步的教他把手机呢，加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嗯 啊，所以也是跟我们说，你们应该经常的说一说怎么加这个公众号，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哎， 慢慢的说，得一点点普及，要不然呢，他们找不着你们，特着急。 好吧， 好吧，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啊，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所有在线下热心帮助我们有需求的，尤其是一些老年的朋友们。 嗯，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请你慢慢的把我们这个如何加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平台的步骤再说一下啊。我们稍微用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啊。 对，首先您得 掏出手机来， 有一个智能手机啊，上面呢要装了微信啊。不知道平常您是不是使用微信？如果使用微信的话，就方便得多。如果连微信还没有的话，您得先把这个第一步解决了，得有微信的这个 APP 的这个怎么说应用程序，您还得有一个自己的微信的注册的这个号码。登录之后呢，您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啊，选择那个就是搜索，哎，搜索，然后您打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这么一搜，哎，就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给搜出来了。 嗯， 搜出来以后呢，您点中这个公众号以后，它会选择让您就是加关注，哎，添加关注，然后进入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留言了。啊，就刚进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没有打字能写字儿能留言的地方，您别着急，左下角那儿有一个小键盘似的那个符号，您点一下那个符号，然后就可以输入您的留言，然后输入完了以后一发送。我们这个后台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但是呢，请您一定输入汉字啊， 哎， 因为语音的话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听不见的， 听不见，而且 想办法这个留字儿啊。 对，而且我们这个电脑屏幕上这个后台的程序里啊，没有办法把语音转化成文字啊。 好啦， 嗯。 好，那么也谢谢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帮友们啊，跟着我们又复习了一下， 哎， 我们要体谅一些老年朋友哈。 每天我们这新的这个注册的用户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出现， 嗯嗯，欢迎大家啊。 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需求啊。 嗯， 前一阵我们有听众说想买那个藜麦。 藜麦， 哎，不少听众呢也是通过这条求助的信息呢知道了，哦，原来现在应景应时的还有这么一种好吃的叫藜麦啊。今儿这位听众呢找的不是藜麦， 什么呢？ 他找的叫沙棘。 哦，沙棘， 对对对， 嗯， 这个沙棘汁儿我还真是在某餐厅喝过啊，但是 对 真的那沙棘我还真是没见过， 就是活的啊，这个植物长在那个地里头的啊。 啊，活的肯定没见过，就是果实摘下来的话，是不是在药店有？ 对，它应该是在那个生长在什么什么，那就是比较干燥的沙漠似的那样的地方， 就大西北那个方向。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反正我也喝过那沙棘汁儿，但是真正沙棘果什么样，我也没仔细看过。 他的求助就是说，想问一下帮友们啊， 嗯， 什么地方能够买到新鲜的沙棘？说餐厅里卖那汁儿挺贵的啊，是挺贵的。 新鲜的，我告诉你也不便宜。 那你总比说，是吧？他给你榨好了，弄那一瓶，那一瓶就 是 普通的矿泉水瓶子，那一瓶大概得少说了啊，20多块钱。 但是你不要简单的理解，那个沙棘汁就是拿沙棘果榨出来的。 哎， 对，它应该是萃取什么之后啊？ 对对，它跟您弄那西瓜汁不一样。您这夏天您买巴拉西瓜，您把它萃了，然后搁到碗里倒吧倒吧，那是西瓜汁就出来了。 嗯， 哎，这个就跟饭店里榨的差不多。但这沙棘汁啊，它是经过一个这个工厂化的生产出来的啊。 对， 它这真正的沙棘果，可能您搁到嘴里吃，您都咽不下去。 西瓜好买啊，满大街都是啊。 对 呀，这沙棘 上哪儿买去？ 它不是满大街都是，是吧？ 嗯、 也问问大家伙啊，咱们这儿。那么多人，人多力量大嘛，麻烦给学们学们啊，什么地方有买到这个沙棘？另外呢，我们自己个儿跟家能不能弄出这沙棘汁来啊？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有特懂的朋友呢，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啊。 好吧， 嗯，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应该属于一个心理问题哈、 啊。是吧、嗯？他怎么说？他说他看到书的内容啊，就会想象出书里边描写的这个场景发生的那个画面。看到一句话呢，就会想象成一幅画面，这是心理问题吗？ 哦， 它确实是一个心理方面的 暗示吧？ 这个、不，它确实心理现象啊，咱们不能说它是心理问题。 啊、 这个有很多朋友啊，他的这个具象思维的能力特别强。 嗯 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思维啊，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抽象思维，一个是具象思维。那么所谓抽象思维吧，就给你一堆数。然后你能算出一个结果来，通过一种逻辑的推理，然后那得出一个结论了，这属于抽象思维的过程。 嗯、 那么闭着眼睛就能把这个书里写的内容想象出一幅画来，这是你的具象思维啊。其实只能说明你具象思维能力特别强。 哦，那像这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呢？搞艺术， 对，搞艺术画家， 就偏这种。 啊、哎，你或者你，其实你当演员啊，这个其实也我觉得也具有优势，因为好多演员啊，你要是导演得给他说戏啊，你这个戏应该是怎么演， 他自个儿就琢磨出来了、 啊、 是吧？ 他就有的演员就想象半天也想象不出来，我应该怎么演那个画面是什么、哦？但是你要是一看那剧本，你能想象出那画面来，你想你得多有优势啊！ 行，这是我们解释了一下大概的这个现象啊， 您 别担心，他不见得是什么心理问题、心理疾病啊。 首先，您别害怕。 对，这种情形其实很多人都碰到过、 哎，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就自然而然那个画面感就出来了。 是吧？ 当然，人家描写的也好啊。 是啊，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 关键就是看您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 嗯、 就说您看每一字每一句都这样的话，那可能还真是有点问题。只是说偶尔的说。看到的话有点这画面感，我觉得不得至于，这个也分程度吧，应该是。 嗯，反正只要不没有困扰到你的生活， 对，没影响到你。 哎，你说看的我都睡不着觉了，这是吧？那你看点美好的内容是吧？你别看那恐怖的。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做梦，你知道居然梦到什么了吗？ 梦什么了？ 滑坡 哦， 山体滑坡，是不是两天下大雨下的？ 因为你白天接受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是吧？ 有可能吧。 哎，很多的这个人会提醒你各种的通告，是吧？ 嗯，行，咱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您的想象的画面当中啊？ 好， 下面这位听众啊，挺好的。他说我一个朋友啊，从他们老家给我拿来好多干蘑菇， 哦、 嗯，说都是那种晒得干干的了。 嗯 嗯， 那这两天估计是不是？这潮气天哈， 他得预防它反潮、 对，他说我现在呢，就是一打开塑料袋啊，能够闻到很香的那个味道，说炖肉很好吃，但是呢数量特别多，肯定是吃不完。说想问问这个东西啊怎么保存。 哎， 保存在肚子里最好，这是你告诉我们的、哎、是吗？ 啊，这因为多嘛，也不能一顿全保存到肚子里去。 是，一部分呢，就是建议您呢可以分送给亲朋好友啊。如果还多的话呢，它能不能放到冰箱里啊、 哎？ 因为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放冰箱里的。 这首先我觉得应该保持它这个干燥的状态，然后在干燥的状态下能尽量的去密封。 嗯， 哎，然后您再想办法放在一个防潮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就可以，倒未必都放到冰箱里。 反正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啊，就是去年春节前后吧， 啊 不叫去年啊，就今年春节前后吧， 怎么着？ 也有朋友从老家给我送来一些蘑菇，还真是山里摘的。 哎， 因为我们家人都饭量小，所以呢就不会吃很多，就放那儿，我就给忘了。 是， 前一阵我拿出来收拾的时候呢， 长虫子了。 没长虫子， 嗯， 绿了 啊，长毛了， 长毛了，所以这个东西还真是不能捂着，确实得需要一定程度的一定环境的保存啊。 是，反正一般大概它也有个保质期吧， 嗯， 虽然没有说明的话，您放的时间太长了，肯定也会出问题。 对，反正我是觉得这东西可能干燥是最重要的， 干燥 就不能让它湿乎着。 建议就是尽快吃完啊。 嗯，问问大家啊， 没错。 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问了个 保存的问题，他问的是保健品可以放冰箱里吗？ 哦，保健品品种也很多呀。 对呀、 啊，是就是比如说那种这汁儿、水儿这一类的，那您放到冰箱里呢没问题， 对 吧？ 保健品能不能放冰箱里？它的说明书上应该有啊， 啊， 对不对？或者那个盒子上应该有， 啊、 在什么地方保存？如果说啊，您那保健品上连这都没有的话，那属于三无产品，哎、建议您也甭吃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呢。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刚好这个天儿嘛，也是到了这个日子、 嗯、 大家一定要定期对冰箱进行大扫除， 对， 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冰箱里，冰箱它不是一个万能保险柜， 对， 是吧、 哎、 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不新鲜的食物啊什么就过期的呀，该收了收了。另外呢，那个药品呢也要定时检查、 嗯、 也不是什么所有的药都可以放在冰箱， 没错啊、 嗯、 这个要注意它的保质期啊。下边这位朋友呢问的应该也还是和吃有关的，他说这个馄饨皮儿用什么面粉做最好，怎么做？ 饺子粉行吗？ 饺子粉我觉得可以啊，就是比较精细一 点，都是一类的 是吧？对 啊， 然后那比较精细的那富强粉是吧、 啊、 哎，这个就是总而言之啊，你需要它那个比较筋斗，然后那个韧性强一点，因为馄饨皮儿我们会擀得很薄 哦， 哎，如果厚了的话不好吃。 可是外面卖那馄饨皮儿挺厚的哎。 外头卖那馄饨，你发现没有？然后你一煮就特别薄了。 哦。 哎，它里边它有加料啊，这个咱们不可否认，它为了增强它的强度啊什么的。但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一般呢是选比较精一点的这种面粉。 行。 啊、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呀？就高。应该高筋吧， 高筋粉是吧、 啊、哎，对，这个那个就是一般的，咱们那个就是比较粗的那个全麦的那个、嗯、它就是不太适合做，就是它做完了以后它那个抻劲儿也没有，然后呢煮出来可能还比较厚重，能这个就是影响它的口感。 嗯，用那种做面条的面粉能行吗？两回事儿吧。 你这个概念我没有，什么叫做面条的面粉？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家自己擀面，然后自己抻面或者是切面、 哎、你去超市一看就一目了然，上面写着饺子粉，哎，这您拿回来做馄饨皮儿、做面条都可以，没有问题啊。上面写着全麦面粉，那您这就差点事情。 行吧，反正厨房烹饪的事儿啊，我就不跟着裹乱了啊。问问我们的厨房高手啊，这馄饨皮儿用什么面粉做最好、嗯、而且就是怎么做，可能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小窍门啊。 嗯， 还有一听众呢问到的是盆栽的葡萄苗什么时候种比较好、 嗯、哟，种葡萄苗啊， 这得问问行家里手了是吧？ 我觉得这月份晚点了，这会儿该吃葡萄该下来了。 那就预备好 啊， 搞清楚状况，然后明年早点入手， 对对对， 是吧？ 对， 问问大家啊，什么时候最好啊？ 在七月底八月初啊、 嗯， 这葡萄就该逐渐的下架了啊、 嗯。 这个南方的好些地方，我前两天看这个南方的我的一个朋友出游啊，驾车到山里游，顺便在一葡萄园里人家摘葡萄呢。 哦， 哎， 行吧， 咱这儿估计再有半个多月也差不多了。 咱们是中秋前后的葡萄是最好的吗？ 那 往年 中秋就完，就已经到差不多就中后期了啊。你咱们一般到中秋节怎么也得九月中下旬了。 今年中秋是九月中旬。 对， 嗯， 对， 行吧。那么会种葡萄的朋友啊，这葡萄苗什么时候栽比较好啊？ 好，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咱们北京哪儿有新开的农贸市场？或者是花鸟鱼虫市场 哦，新开张的北京市范围的，您是要城六区啊，还是说只要是北京区域之内就可以？ 他没说，应该都行吧？ 是不是他想着类似于过去像西发地啊什么的那样的？ 对，逛一逛啊。 哎、反正您在左近城六区之内，恐怕现在它都是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都在往外挪。您要想找这一类的，您得多往外走走。 怎么也得五环开外了吧？嗯、 对 啊， 对， 反正城中心。二环三环这事儿您估计您甭想了、 嗯、 除非那种特别小的、可能有 老的还有一些，但是您要说新开的话、 嗯、 恐怕还没有 远了去了是吧？ 对，比较远一点、啊 嗯、得问问大家啊，住在这附近的有没有新开的您觉得还不错的农贸市场，或者是卖花草鱼虫什么的、 哎、 想去逛一逛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就是谁遇到过他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他是早上起来之后啊， 嗯， 左手的五个手指头 啊， 从第二个关节儿到手指尖儿，突然就觉得特别热，就好像刚刚触碰了什么辣椒之后那种热辣热辣的感觉、 嗯、 然后得拿凉水冲了冲才好受， 然后离开凉水呢又热辣热辣的。 是啊。 说哪位朋友你有过类似的情况啊，这什么情况啊，这什么原因呢？ 嗯， 他想知道知道。他留了个微信号啊。 先说说这微信号吧。 嗯。 1531-350-0938。1531-350-0938。 嗯。 我觉得这多半和您的这个颈椎有关。 啊， 这个我也是，你看我这个颈椎不好吧，我这个左手的这个手指头，我是有一点发麻的那种感觉。 对，发麻有的时候可能会衬带着有一点点疼痛感。 对，但是您这个热辣热辣的，我倒没有那样的强烈，因为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影响到你的神经，尤其是到了手指这个末梢的这个地方，它这个感受应该算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就可能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反正我有这毛病， 嗯、 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平常有没有检查过啊？ 你是麻的。感觉 对，有一点 热的感觉， 对，它是热辣的那种感觉。 行吧，尤其像这种身体的问题啊，大家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突然就一次性的哈，就完了就没事了。好多天都没事了，可能 偶发 的，对。但如果说近期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 您最起码就最好去就医。 对，就是别耽误了，有些事儿还真是不能耽误啊。大家也可以帮着说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这手指尖怎么突然就像摸了辣椒的感觉一样，热辣热辣的、啊、 好嘛。 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啊、 嗯、 这个脚跟痛是怎么回事儿、啊、说以前听说过。 对，这足跟痛是一个、 嗯、 是一个专项 的。很综合的问题。 哎，对对对对、 嗯。 这个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啊。这个咱们再说说吧，反正大家分享到我们平台上，以前我记得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 对对对，这是一个、 嗯、 在我们这里面提及力很高的、 啊、 因为当时很多人听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不在意。 对对对， 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好像听说过，那怎么回事呢？我也没记住。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啊，这个原来没有这毛病来的，最近一觉醒来发现，哎，添毛病了，手指头也热辣了，这足跟也开始疼了，大腿也抽筋了，这个眼睛也看不清楚了。 岁数大了啊、 哎、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尤其是一些常识或者知识性的问题、 嗯、 虽然可能您目前没有这个求助，但是呢您应该了解一下。 对， 但不见得哪天您可能就碰到相同的问题 了，多加关注、 嗯、 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转让以及反馈的一些信息啊。先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 嗯，这位朋友呢有一套带包装的新刀具要转让。哎，昨天我记得有朋友求购菜刀来的，是吧？ 对对对、嗯、 哎，他这带包装的新刀具，这个里边就包括菜刀啊。这个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他没说、 嗯、 没说价格啊，这个您打电话再商量吧，再问吧。 行，这位听众想送一些东西啊、嗯、 送什么？ 他是要送电话机 哦， 万能的充电器、 哦、 还有适合普通收音机用的变压电源、 嗯、 小吊扇什么的、 嗯、 都是一些小物件啊、 哦、 反正他也不要钱，谁需要谁就拿走。 看样子是要搬家的， 应该是 啊 在西三环内，电话是1550-123-4938，电话还挺好记的啊，1550-123-4938。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三件没上身的小型犬衣， 嗯， 就是 狗 狗 穿 的那个 衣服 啊。你知道人穿的，咱们就不转让了。哎呀，他还有一个这个。犬笼啊，就是小狗狗待的那个，你要带它出去什么的，这个转运啊什么的，可以用到那个犬笼，是5×4×3.5，这应该长宽高的比例吧？您是米呀、啊、还是厘米？ 米，这米太大了吧？ 那你要是厘米又太小了，我觉得。不，5厘米×4厘米×3.5厘米， 反正我估计是个小型犬的犬笼，大家 要不然就 问一下， 哎，要不然就是寸或者是英寸什么这一类的这个单位啊、 嗯、 您这个希望下回说清楚一点。转让价格30元啊，这个地址呢在广安门内，电话是1355-234-5186，1355-234-5186，一位朱先生。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棕帮的床垫， 哎， 就是棕的床垫是吧？ 嗯，棕绑的床垫。 哦，他写成帮，我还琢磨这怎么叫棕帮的呢。 就光是帮是棕的吗？ 啊， 哎，也说不准。我理解应该是用棕绑，这个里边是 反正就是棕的床垫吧，应该是啊， 嗯、 是2米×1.5米的、 哎， 是品牌的叫爱尔美牌子的， 嗯， 说是婴儿级环保材料的 啊、哦，就是小婴儿在上面都不会受任何影响的， 哎，就是比较天然的嘛， 嗯， 买的时候呢1000元以上，现在腾地儿 割爱买了， 哎呦，还割爱， 还是割爱啊！说打算200就出手，还有95成新的，特干净，说保管的也很好。 哎，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他在海淀三虎桥。 哎呦，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地名， 头一回听说，我都不知道这三虎桥在哪。 三虎桥，大老虎、二老虎、三老虎往那一趴。 大虎、二虎和小虎啊。 嗯。 电话是18613326493，18613326493。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的是一个全套的东西啊，一台餐桌和3把配套的椅子，是光明牌的实木家具，没有任何损伤，买的时候2000多呢，现在300元转让，价格呢还可以再商量，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不想当废品卖了，这样呢就觉得那样太可惜了啊。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继续让它发挥作用。这位朋友的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北京语言大学，电话是13651009086，13651009386啊，9086，对不起啊。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荣升牌的电热水瓶，就是新的没开封的啊。自动断电、 哦、 超温自动保护的，是5升的啊，打算100出手，或者呢是跟您换一个全新的电饼铛， 电饼铛， 哎、嗯、交换也可以啊，电话是13439110786，13439110786。 好，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鹦鹉啊，不是鹦鹉牌120贝斯手风琴，9.8成新，这基本上就是新的，风箱很好，外观没有任何损坏，还有琴盒也很新。原来呀是给小孙子买的，想让他练这个这叫什么音乐特长、 嗯、 可是没想到人家不感兴趣啊，没练，结果就闲置了，现在想把它转让出去啊，有需要的朋友请和这位这个转让的朋友联系，电话是13661094574，13661094574。 还行吧、 嗯、 这是一手风琴，还不是那么推展地儿、啊 哎、你要买一大钢琴费了劲了、啊、 转还不好转的啊、 嗯、 好吧，要是真有钢琴的话，我们还有听众求购呢，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求购的信息啊、 哎、好的， 那这一时段的我们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那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和我们节目的名称是一样的，京城帮帮团，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1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不可以交换的，比如说像鹦鹉有些品种就是不能买卖的、嗯、另外现在有网上就卖一些宠物。前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啊，说有一个好像是河南的女孩才21岁、 啊、 你猜她跟网上买什么当宠物？ 蜥蜴。 她胆儿真大，比蜥蜴厉害多了。 长虫。 长虫。 哎， 而且是不是一般的长虫？ 眼镜蛇、 银环蛇， 我 那是有剧毒的呀！而且它是国家的保护动物。 但是这种买卖是合法的、非法的吧？ 肯定是不对的，因为、 因为它到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这就是违法犯罪 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着，他反正就买着了。 我天哪，太可怕了 啊！咱先不说这个，他怎么买卖啊？这肯定是警、 嗯、 这个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了。 对 对, 对， 他买着之后吧。 结果呢？ 他打算养，结果不小心呢，他被这个长虫咬了一口、 哦， 咬到手指头尖了。 我的天哪！ 然后呢，他还不赶紧奔医院。 然后怎么？ 他也没做什么处理，据说呢，就冲了冲，然后就上这个附近的药店买了一创可贴给贴上。 啊！ 结果呢，到了下午就发现就浑身发冷， 哎、 出虚汗，就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了。 嗯。 赶紧就奔医院，人家还特地从哪哪调的血清，但是没管用，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就昏迷的状态。 哎、据 医生说，好像都是已经这种脑死亡的状态了。 这是害人害己。 对啊，这花季的年华，你说就为了这么一个，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弄这么个东西啊？ 难道他老师没给他讲过蛇咬？老人会死的吗？ 首先他这个买卖就不对 啊, 对 啊，其次就是说最基本的常识他没有吗？ 就这小时候没有讲过农夫和蛇的故事吗？ 所以就是大家甭管是养什么宠物啊，就是都得注意点啊，不能干的事儿，违法的事儿，首先不能干，真的是害人害己。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 嗯。 另外呢，即便是我们养的这种常规的宠物啊，猫猫狗狗什么的， 要真把您咬了，您也得赶紧打针去。 另外就是你干嘛让它咬别人呢？你不能给它拴上，你不能瞪着点吗？都说我们家狗这个和气着呢，不会咬人。 你可以看住了它不咬别人，但是它你防不住它咬你啊。那个就是再温顺的宠物，它也有它闹情绪的时候啊。 毕竟是动物，因为人有的时候发脾气、是吧？它还摔东西冒火呢。 对， 更何况是动物。 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原因，你或者说它其实就是想跟你表示一种亲昵，它康康给你一下子你也受不了。 嗯，反正都留神 啊，这都是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好别人的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啊。 嗯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葡萄苗 啊。葡萄苗怎么说的？ 对，我们有听众说，我种过葡萄树啊。 嗯， 它是每年谷雨那天的前两天种。 哦， 嗯， 清明之后就是谷雨。 它是跟单位种过，说如果是在那两天种的话呢，在九月份就成熟了。 对， 就大家伙儿就给抢没了。 应该是在四月的下旬。啊，你想清明一般在4月5号左右，然后你再过20来天、啊，这个到4月底之前吧， 嗯， 哎，这个时间差不多开始种这个苗，它长啊长啊长啊长啊，然后它就结呀、结呀、结，等到9月份吃到葡萄了。 好，有听众也说最好是上半年的早春时节，差不多是3月中旬到4月份、 啊，5月份呢就可能稍微的晚点， 对，就是4、5月份吧，就大概是这个春天。刚开始的那个季节，说一般栽种， 而且它当年好像一般，你除非你栽的是那个，就是你移栽的啊，就是这个挺大的这种。如果你是小苗的话，当年应该是没有希望结果的。 对， 哎，要过个2-3年吧，最起码。 行啊，您把这个知识再丰富一些， 没错， 希望您明年就收获。 盆栽葡萄， 就组团上您那儿采摘去啊！ 哇，这得栽多少盆啊？ 来看看这个馄饨皮儿啊，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说这个，就你说的那个， 哎，就是这个面粉， 高筋面粉。 对对对，所谓什么叫高筋面粉呢？就是说您现在看着标注着饺子粉，哎，这个或者过去那种叫什么这个富强粉啊，就这样的这个面粉特别细、特别白，这个就属于高筋面粉。 对，说最好的选择是高筋面粉，还有一种呢是普通的面粉，就是中筋面粉，什么都能做，但是呢，相对于专业的面粉呢，可能稍微差那么点劲道。 哎，对对对，它不够劲道。 还有听众说，家庭制作馄饨皮儿呢，应该直接用淀粉和面。 啊啊啊！ 他说这样擀出来的那个皮儿啊，又薄又筋道，而且不容易破。 就是和面的时候需要加入一些淀粉，还是说整纯的用淀粉那不行吧？ 可能是添点淀粉吧。他说我们家是天津人，说我奶奶经常跟家里做馄饨。 哎，皮儿包馅儿大，18个褶。 对， 那是包子。 再说一遍， 这皮儿包馅儿大，18个褶，好像一朵花。 没了， 没了，想不起来那么多了啊，来一句就行了。 后面还有说用饺子粉比较好些，反正就这几种粉吧。 啊、对对对， 您试试啊。 你用那个其他的吧，它容易煮破了，你知道吧？不够筋道啊。 对，反正用我的这个烹饪常识来讲，就是。试试就试试， 试试就 试 试， 试不好还试不坏了，大不了改吃片汤了哈。 片汤酸丸子。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反馈的问题啊。 哎， 保健品能不能放冰箱？有听众说家用医药箱，甭管是放哪儿的药啊，都应该定期检查，及时清理，以防误用。 哎， 说在这个药品的储存上啊，避免高温、光照、潮湿等环境。 嗯嗯，保健品同理。 对，我觉得您那保健品上肯定写着， 对， 就是应该在哪儿存放。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说明的话，这东西真的我觉得不能吃，三无产品啊， 没错， 是吧？ 嗯，咱们再看看干蘑菇啊，有朋友说了，干蘑菇呀，你找一个牛皮纸袋子，你把它放里头，然后你放一个通风的地方就 OK 了。 嗯，还有听众呢说，可以拿到阳台上先晒一晒。 哦、 啊，这两天可能晒不了啊。 对，有阳光的时候。 对，确保完全晒干了之后， 嗯， 然后呢，用一个密封的食品盒子装进去，放在阴凉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 哎、 然后过一段时间，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呢，你再拿出来晒一晒。 对， 总而言之就是保证它的干燥程度， 不要让它受潮。 对，另外呢，说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呢，像这种干货啊，一般的保质期呢是一年， 一年。 但是只要不长虫子，您存放得当的话呢， 哎，它也能存着，但是口味上就会差。 对，放个两三年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那普洱茶越放越纯，这蘑菇可能放时间长了，它味儿就不那么好吃了。 但即便是普洱茶，也得存放得当。如果你跟其他东西混放在一起的话，它就吸味儿嘛， 哎， 也不纯正、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保存都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 是啊，最好的办法还是我说那个，保存在我们的肚子里。 好吧，再来看看这个沙棘的问题啊。 沙棘是怎么说的？ 沙棘这个确实反馈的不多，估计可能不大好买。 是 啊， 哎呀， 首先了解了一下，它是个什么东东呢？它就是一种特别抗旱、抗风沙的落叶性灌木。 哎，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 VC 特别高。 对，咱说的是它那个果实啊。 对。有 VC 之王的美称，又是一王啊！说、到 VC 之王，有好多王了。 对对，这个哦，刚才是三虎桥，不是三王桥。 对，它主要是种植在西北部，用于那个沙漠绿化的。 种在沙漠上的。 对， 对 这个好啊。 嗯。 说如果想买的话，有听众说可以到网上买，说网上有卖的， 哎、 但是它。卖的不是那种可以直接就榨出汁儿来的那种，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好像是得把那个果实洗干净， 嗯， 然后呢加点凉水。 就假如说你买到新鲜的沙棘果之后，你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加上点凉水和冰糖，然后呢给它在一起打嘛，加冰糖粉打成果汁是可以的。 嗯， 你得还得有一个打果汁的机器啊，然后把那冰糖粉和水还有这个沙棘果加进去。这事儿又来了， 收 就成了啊！ 行吧， 最好凉着喝。 您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买新鲜的，不是在咱们这儿不是太好买啊。 想办法吧。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嗯， 这位帮友他说我摔了一跤，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医生说呢我是左腿骨裂，开始两周呢用了止痛药， 嗯， 补骨药。 哦， 嗯，后来呢又静养卧床，需要两个月。他说真的需要两个月吗？ 严格来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俩月算是正常啊。 啊， 就是他可能更困惑的，就是说我就得在床上躺着吗？啊，静养卧床，我不能下地吗？ 其实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对对， 关键看您恢复的如何。 您架着点拐，然后起来稍微的活动活动，应该这个还可以啊。 对， 就你别拿它吃力，别拿你那个伤腿去吃力。加重他的那个骨裂的那个程度就成啊， 对对对，所以也得看具体的情况，您那个具体的程度啊。 对对， 你说压根儿就跟床上躺着不动，这也不 对, 对, 对， 因为适当的活动， 对， 加速新陈代谢也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因为他那个裂缝的地方，它要生长嘛，它要需要一个过程。 嗯，这事儿应该问问咱陈大夫啊。 对， 好，有这话不好说啊。 遵医嘱啊，对，人家让你静养你就静养啊。 注意一点吧，注意点啊。 哎、 他也留电话了，15058084002，15058084002。 嗯。 下面这位听众问了个手机的问题啊，他说我这手机啊内存不大，我想把微信从手机移到 SD 卡，可以吗？ 您是想把那个微信的程序，还是把微信里边那些信息呀、啊？ 他没说，我估计他也不太懂、 啊这个、对，说的 重点是什么呀、 嗯、 钱包不会受影响吧，就是他那个微信里面可能有钱。嗯， 不知道，没有，我们你在安装微信的时候你可以选一般的，我们的在那个 SD 卡里啊都储存一些信息啊，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你需要保留的一些这个资料啊，文案啊，甚至一些图片啊，这个一些影片，这个可以。但是你说把整个微信程序全都挪过去，那不知道你安装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可以让你选择，这是装在你一个手机的这个直接的这个硬盘里啊，还是装在这个 SD 卡里啊，好像没有这样的选择啊、 嗯、 这个恐怕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啊。 但是你可以把你微信的那个那叫什么记录，哎，你可以把它这个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 这是可以的。 至于钱包会不会受影响 啊， 其实如果你担心的话，其实微信的钱是可以转出来的，转到直接转到你绑的那张银行卡里面的、 啊、 你把钱转出来不就不受影响了吗？你转哪儿去都没事儿，钱也不会丢， 应该不会受什么影响，假如说能转的话啊，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执行程序而已。其实真正的这个支付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存储啊，还都是在你的银行卡里、啊、 嗯，行吧。 嗯， 这位听众说我们家那抽水马桶使了4年时间了，说买的时候挺贵的呢。 嗯， 但是现在使用起来呢不如以前抽水的劲儿大了， 不如从前劲儿大了。 对，他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跟您说啊，那个抽水马桶呢，除了您外边看见那个壳以外，它里头还有一系列的装置啊，里边那个装置呢，它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一些比如老化呀，是吧，甚至一些损坏呀，它会影响它的效果。这里边的这个装置是可以换新的。哎，您可以到就咱们一般到超市啊，或者说您到一个专业点的这种这个店里啊，都可以买到全套的。然后呢只要是很简单的方法，如果你自己不嫌麻烦的话，自己都可以换。啊，就是螺丝活啊，拧下来然后拧上去，然后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自己不行的话呢？ 自己不行，找找比如说物业呀，啊，或者说这个小区的这个维修工啊， 给人点上门费什么的、 哎。甚至说你这个卖东西的这个厂商啊，是吧？这个你比如你当初马桶的这个销售商，他也一些售后服务，可能会花一点钱。 嗯，好。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哪位知道西花市大街有一个京巴针？ 嗯， 这。京巴针还是京巴针儿、 哦？京巴针， 京巴针是吧？ 啊、是卖点心的地方吗？还是这个是饭馆？嗯， 我觉得像个卖点心的啊， 哎、 京巴针嘛。 嗯， 他说上周拆了，他说他搬哪儿去了、 哦？ 有人知道吗？ 哟，这个得打听打听了，我们也不知道。 有的可能拆了就拆了， 嗯、 有的可能就拆了就不定搬哪儿去了、啊。 哎，对，搬到总店去了或者怎么样？ 问问大家伙儿啊，西花市大街有一个京巴针、嗯，或者咱们北京哪儿还有其他的这个品牌连锁啊？京巴针。跟这位说说啊，谢谢大家了、 嗯、好 好，我们马上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哎，有朋友们求购的东西，这个朋友求购一个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啊，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要求，说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打电话的细说吧，13041205910 13041205910。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面包机，全新的面包机啊，电话是18210417797，18210417797。 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一台小型的半导体收音机。他说：“谁家有闲置不用的呀？您可以转让给我。我呢有一个旧的电动的手枪钻啊，就是那个电动工具啊，是可以转让或者跟您交换这收音机也可以。这位朋友呢是微信和电话同号啊，这个13129231啊，13129233375啊，13129233375。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钢琴，谁家孩子不弹了啊？ 嗯， 赶紧啊！但是他接受这价格呀，100到200。 100这样的钢琴，不可能吧？1000-2000，我估计您都求不到。 是，所以这价格您再好好想想啊，这价格您求一儿童玩具可能有戏啊。 因为钢琴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长久使用的啊，如果维护得当，它这个其实年头多少的话，可能不太影响它的这个效果。 嗯， 哎，这个有的钢琴，你想啊，它当初1-2万的那个价格，你想现在100-200就转让，这可能性不大。 或者是那种有4-5000的吧，那也 4-5000的我也不会1-2万。 百转让出去、啊、 反正您的价格您自个儿琢磨琢磨，如果压根跟也没人跟您联系啊、 哎、 您斟酌一下啊。 我家里那钢琴20年前买的4000块钱，我现在我也不会，400块钱我都不转让。 行吧、 嗯、 那你就送我吧。 好，可以，这个可以有、哦、 送给一个爱音乐的朋友啊、 哎、 他是住在小汤山那边， 嗯， 在西城工作啊，住那边，工作在西城平安里、 哎、 他说工作忙，最好咱们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啊，微信是75961653、嗯、75961653，有愿意出低价转让的可以考虑一下啊。 可以，对，好，下边看看这位朋友想求购的这东西呢，是一个长宽高都为一尺多的那种小型冰柜啊，这个是迷你型的， 嗯， 啊，难道是在车里用的吗？小型冰柜，长宽高都一尺多啊，就是33厘米啊，这个大概这么一个长度。联系电话呢是625139156251。625139155，一位崔女士 啊，也不见得是用那个车里的，就有的那种 迷你的 桑拿房，你知道吧？ 哦， 它旁边搁那冰毛巾的那个， 哎、 就是那么大一个、 啊、对对对，您这个冰点葡萄酒啊，嗯、是吧？ 一般都是冰毛巾。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电磁炉，他想要触摸屏的，想要全新的， 嗯、 那价格呢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58102。哎，少一位吧， 158102027啊，真的少一位 啊、嗯、那不好意思啊，您再重新补一个吧。 电磁炉，求购电磁炉这位朋友啊， 对，大家最好发信息之前核对一下，尤其是这个联系方式啊、 哎、 别写错了啊。 好，下面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二手的自行车啊，这个要求呢没有写，您电话联系再问他吧，13439106978，13439106978。 嗯，还有听众说，这个京八珍啊，不是卖点心的，你们俩这说错了啊， 哦、 是卖熟食的。 熟食啊， 啊， 还好没离开吃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说这个就跟那个一手店似的，说、 嗯、 哪儿都有 啊。明白了 啊。还有听众说，这京八珍的是专门卖烤鸭、什么烤鸡这一类熟食的东西。 啊，好吧，好吧， 看来是 这个符合我的这个口味。 看来是没少去啊。 嗯 嗯，还有听众说，这个他卖的那东西还挺好吃的啊， 是吧？ 行吧，您是他们派来的吗、 既然是连锁的话，就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啊。 行， 就是、那家撤了呢，您看附近别的地儿还有没有？ 嗯 啊， 来，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煮蛋器是全新的，25块钱、 哦， 同时呢还送一个 VR 眼镜啊。 哇、 哦，这眼镜 煮蛋器送 VR 眼镜，好吧？ 行吧，13439749725，13439749725。 嗯，这看来这位女士呢，她对这个是电子产品是根本就不感兴趣哈、啊。要是我呢，我就调过来。有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板材的写字桌，哎呀，这个。所谓板材的写字桌是那过去那种用木板打的，还是说后来的那种组合的板材啊？写字桌是写字台呢，还是那种小的简易的桌子？长1米5，宽0.6米，这看来是一个小的桌子啊。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18600259264，18600259264。 这位朋友啊，转两张民国时候的字画，还有瓷器什么的啊， 哦、 他自己个儿说的，是那个年代的 收藏品啊。 但是这是不是啊？这个咱得懂的朋友去啊， 对， 这个得慎重啊。 收藏有 住在劲松桥东，电话是13718671813，13718671813。我们再次提醒啊，就是跟收藏有关系的东西啊，您必须自己个儿得懂。 对。 您再去跟人交换或者是转让求购什么的，万一出了问题您得自己负责啊。 没错， 因为收藏品跟普通的家用产品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叫什么呀，别打了眼啊、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电咖啡壶，能煮咖啡，低价转让，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自取啊，他在北邮附近，电话是13161360366，13161360366。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还有两天，瑞麟羊奶的返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这次一万盒的免费搭赠，导致羊奶出现从未有过的历史单价，甚至比直供99元一盒还要再便宜30块钱。 是 不少老顾客投诉，什么情况？69块钱能买到瑞麟羊奶？你确定是瑞麟吗？如果纯度不够，品质不过关，再便宜我都不会要的。 大家着急呢，也是非常能理解啊。整个羊奶行业都是大涨，瑞麟羊奶这个时候降价，完全是逆势而为。其实呢，原因也并不复杂。上半年度结束，瑞麟销量是再创了新高，厂家返利了10000盒给我们。 嗯， 我们呢全部把它搭送到套餐里边返给大家了。不玩什么噱头，简单利落，690块钱10盒，这样呢才使得单价直接跌破原有的99，秒降到了69块钱。 嗯， 真要算的话呢，这顶多也就是变相的降了价。 嗯， 一盒呢省了30，一套省300。 嗯，所以在快要返完的最后的关头里，不得不提醒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核单部门数据统计已经基本上出来了，今天明天最多两天返利的羊奶就会配赠完毕，返完这活动就会立刻截止，恢复到原价。 对， 请大家一定趁着机会囤货，家里人多的可以选择订购两套，两套就是省600，夏天的电费就有了。 哎， 而且这次所有朋友都提供免费寄存服务，想喝多少仓库这边随时发货。 嗯， 保障羊奶送达到您的手里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一通知到大家活动还有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这电话呢就开始出现拥堵了。 嗯， 5696的赵先生前后用不同手机号码订了3套了。 嗯， 说瑞麟羊奶啊，现在一家人每天都喝，消化的比较快，不多订点不行啊，而且买的多省的多嘛。 嗯， 9595的董阿姨订了2套，说600块钱真的是一个夏天的电费都省了。1252的张女士说自己不太信任保健品，觉得喝奶最直接安全，而且呢经济实惠。 是，奶制品是国际营养学界普遍认可推崇的，一杯奶就可以满足人体营养所需，尤其是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全面，而且还是小分子颗粒，吸收效率更高，一定要坚持喝。 是的， 您抓住今天明天最后的机会，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还能够享受690块钱10盒的套餐价，每套比之前990足足便宜了300块。 哎， 几个人一起订都能省出一台空调来。 可不是吗，一套300，10套就3000呢。推荐这么多年来，瑞麟真的是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次呢不仅是降了，还降了不止一点点呢。活动最多还有两天就全面结束了，一结束10盒立马恢复到990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